欢迎收听新闻整点，今天是2017年，今天是2017年2月9日星期四。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目前公安部会同20个部委对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应用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将在年内前新版证件，强化永久居留证件的身份证明功能。近年来较为突出的水土流失问题，湖南划定了6个省级的水土流失重点防御区，5个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提出到2030年水土流失总治理率达到70%以上。近日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通知，明确提出将加强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完善全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信息数据库，并实现部门数据共享。青岛市优待老年人规定6日发布，将于3月1日起施行。80岁以上老年人符合条件者，每人每月至少可以得到120元的津贴。65岁的老人可免费享受健康管理。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景山甘泉，入口醇和，五粮纯养，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人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欢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我们通常到国外一些，比如说像伦敦这样的地方旅行哈，有一种旅行方式呢叫巴士游，就人们就坐在巴士上，然后沿着景点溜一圈，然后这个巴士上会有导游跟你说，哎呀，你刚刚路过的这个地儿叫什么啊、哇，我们刚刚经过了白金汉宫，不啦不啦不啦不啦。那现在在伦敦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他们专门为狗狗设计了巴士游。而且这是一款很特殊的巴士哈，就这个座位呢，前排全是比较小的座位，就是给狗狗坐的嘛，那后排就是人类的座位，就主人坐的。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巴士前排是狗狗，后排是这个主人。那整个这个巴士游的路线呢，首先会到一些比较比如说像遛狗的区域，或者是对狗比较友好的餐馆，或者是狗主题的旅游景点，都可以，这个巴士可以稍作停留哈。另外像一些伦敦很漂亮的遛狗的热门地点，比如说像海德公园，像格林公园，是吧？像经过这样的景点的时候，导游就会说，哎，狗主人，现在你们可以在这样的地方下车，然后带着狗去散散步，溜一圈，然后再回来。那一路上呢，就是这个导游哈，在这个车上，就狗狗坐前排，他就站在前面，对着狗狗就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伦敦关于狗的非常丰富的历史。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唐宁街的内阁成员们，他们也是养狗的。哦，我们现在到了白金汉宫，女王在白金汉宫里养了多少只柯基犬呐、啊、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伦敦唯一的一个狗墓地。哇，整个一趟巴士游下来，等到下巴士的时候，旅程结束的时候，有记者就去采访这些狗狗啊，说，哎，狗狗狗狗，你们觉得你们刚刚看到的巴士游整个经过最有趣的景点是哪一个？一个狗狗说，汪汪，最有趣的景色，那当然是那个在车上跟我们狗狗说人话的女导游了。真敢演。狗狗，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伦敦唯一的狗墓地。一个狗狗如果听得懂，它会是什么反应？ 看你那孤独

收听雷人秀。OK， 今天同时也是和你一起聊一聊，我觉得这种单纯的事情真的很好玩啊。我们聊一聊你曾经的那些单纯的想法，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群当中呢，大家已经聊开了。微信听众群二群当中，天要亮了留言说，我简单的认为开公司就可以赚钱，结果亏损了20万呢，担这么大风险，还不如在16年前买套房子呢。现在悔悟啦，你不如卖一套房子来抵一下公司的亏损呢。前提是你的公司要上市啊。 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就像日月水流，你的心河流向我，一天到晚悠悠的云呀雨不停留，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不停休，从来不想回头，不问天长地久，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平时在家附近或者是办公室附近能找到停车位吗？出门玩的时候能找到停车位吗？ 这是美国媒体啊，《华尔街日报》出的一份关于我们中国停车位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说，我们中国现在正面临至少5000万个停车位缺口，就少这么多呢。这个报告当中是说呢，首先咱们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我们拥有1.8亿汽车，但是很多人却在家附近啊、商场附近啊、办公室附近啊找不到停车位。当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一方面呢当然是鼓励啊地方政府还有民间投资者建造更多的停车位，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建造出来的停车位就肯定要收费的咯。所以呢也是很多司机也会抱怨哈，原来免费停车的区域现在却要收费啦。比如说有一个车主就说了，我都习惯免费停车了，我宁愿开车转一会儿找一个免费停车的位置，也不愿意付费停车。当然除了增加一些停车的地方之外，虽然收费哈，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比如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国大城市，尝试通过汽车限购这样的措施来控制汽车的保有量，但是汽车的数量还是不断在往上升啊。官方数据是显示，去年中国私有汽车数量同比增长了15%。哎，但是我还是要回过头来，我跟你聊一聊刚刚那个车主，他说的，我已经习惯了免费停车啦。哇，你没有觉得这个表白有一点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呢？我已经习惯免费了，是吧？习惯的力量真的很大，习惯真的很难改的啊、哦！习惯的力量真的很大。反正我工作毕业已经有六年工作经验，反正我真的习惯了上班浑水摸鱼。我浑水摸鱼的技术可好了，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真习惯了，如果有一天我不上班了，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这说明我们这池子水清了。 花香的油菜早已被风干，该怎么来完成我不明白，记忆的图案放在旧火炭，我担心会有谁懂得疼爱。雪白的礼服挂在那等待，淡淡的回眸有一丝悲哀，教堂门一开而你却不在，玫瑰不到看不到牡丹，我孤单我不安，思绪来封住了口，黑夜却还是不罢休，整个欢笑背后在暗淡中摸索，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到现在我过得我在习惯，伤痕却依然在扩散，时间不停释怀，为回忆上了锁，这段情我已放不开，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 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今天是2月9号星期四，农历正月十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度。廊坊晴，2度到-5度。首都北京晴，3度到-5度。天津晴，2度到-6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一致，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来说一个保存食物的绝招。你知道冰箱中的湿气太大了，生菜啊这样的绿叶菜放到冰箱当中就容易变黄，失去了清脆的口感。所以啊，这样的菜最好不要直接放到冰箱里，应该先把绿叶菜表面的水滴风干，再用干净的纸巾把菜包裹好，装进袋子放到冰箱当中保存，或者在冰箱保鲜盒里铺一层纸巾来吸收潮气，延长果蔬的保鲜时间。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露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好，一个神奇的事情来了，依然是发生在英国。英国现在开始计划培养中学女生当间谍了，这是英国情报机构最新的一个比赛哈。这个竞赛是什么呢？就是要鼓励更多的女孩考虑从事一些网络安全的相关工作哈。那就希望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花费大量时间的少女，这波少女可以成为英国未来的间谍。那这个比赛呢，基本上年龄在13到15岁的中学生姑娘可以参加。比赛当中涉及到逻辑呀、编码呀、网络设计以及密码学。竞赛呢，把女生分成4人一组，然后呢，完成自己在自己学校的计算机上远程完成竞赛的各种网络课题。那这个测试的难度会随着时间级数越来越高，得分最高的10个小组会受邀参加伦敦的叫 Cyber First 比赛。那这个决赛呢，内容其实是涉及到研究一个复杂的网络威胁，看看你能不能解决。那在 Cyber First 就是网络第一的决赛当中胜出的那一个小组，一小组的中学女生将会为学校赢得价值1000英镑的计算机设备，同时还会有个人的奖励。我听说了，我第一时间就报名了，我就想去参加呀，我就想当间谍，你知道吗？这是我的人生理想。可是他们不给我报名，为什么呀？我计算机技术很好的。这个比赛的工作人员说，雪雷，要是你当上间谍了，美人计就没有办法施展了呀。 不过就这么两只脚，远的近的所有的船，你踏得牢。不过就这么2-3秒，忽然我的心开了窍，你我不要。爱的昏天暗地，那些痴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放弃一座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我却 尽了所有的船。你怕的牢不过就这么两三秒，忽然我的心开了窍。你我不要爱得昏天暗地，那些只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放弃一座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我全部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你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爱的昏天暗地，那些只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道光明大道。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我全部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红夜，再见等你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勾人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 OK，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喜欢看时尚走秀，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李雷出国记。李雷最近看时尚走秀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模特这个行业呢是只吃青春饭的，对吧？但是他在秀台上却看到了50岁以上的 model 模特，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的梅梅老婆就跟他解释了，老公， This phenomenon is called Grey Nascence。 什么是 Grey Nascence？ 这就是银发复兴。那其实根据一个英国美妆网的调查发现哈，在英国50岁以上的女性是美妆产品最大的消费群体，而且不仅美妆，这50岁以上的女性这一年在服装上的支出高达67亿英镑。所以呢，考虑到2020年将有英国将有一半的人口都是50岁以上的，所以这一股潮流也刮到了模特上面。This grey nascence has in turn led to a boom in modeling agency representing mature models. 那这股银发的复兴潮流呢，刮到了模特界，那代理成熟就是年龄比较大的模特的公司迅猛的增长。那这个现象，就是从抵制衰老到欣赏衰老的一个态度转变哈。我听说到了这个 Grey Nascence， 叫银发复兴的潮流之后，李雷说：“梅梅，老婆，等你50岁了，一定要多给我一点零花钱，也让20岁的年轻女人复兴一下啦。”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又过了一场不变红色的节日，想念一个不想念我的名字，我的快乐在零下12度迷失，呼出的气总会有你的影子。我用了10种摆脱孤独的方式，揣了10种不会失眠的睡姿，等待是爱情最和平的样子，等希望慢慢绝望直到心死。 Merr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一度简讯没回过，最好这样不联络。 我写了好几本沉默的文字，埋藏了好几页枯干的信纸，总觉得手写可以温暖你手指，用温暖这个字眼多么讽刺。Merr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一度也许没回过，最好这样不联络，反正我也早已不难过。 Merr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

想大声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几份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7号下午，廊坊市召开农村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市领导王凤海、梁宝杰与各镇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廊坊电视电话会后，王凤海就做好我市农村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克服麻痹侥幸心理，时刻做到警钟长鸣，针对本镇区本系统内的农村水利及相关设施、农村公路交通、农村房屋及公共设施、农村饮用水、农村安全用电、农户取暖和供气安全等隐患开展一次拉网式排查，建立工作台账，要加大农村设施安全宣传力度，使农村设施安全知识深入人心，切实调动群众参与公共安全隐患整治的积极性，要建立农村设施长效管护机制和农村设施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机制，对农村设施进行分类管理，明确产权所有人、维护养护人、事故责任人，并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处置得力，把农村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真正落到实处。春节期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共出动警力1540人，警车371辆，检查客车304辆次，非营运客车274辆次，发放宣传资料10000余份。节日期间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圆满完成了春节交通安全保卫工作，同时也为2017年春运的圆满结束打下了坚实基础。据了解，2017年春运到21号结束，为确保春运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把警力向一线倾斜，真正落实交警要上路、上路要管事、管事要规范的工作要求，集中警力加强路面监管力度，固定执勤点与巡逻警力结合，把严管严防渗透到交通管理工作的每个层面，对7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和校车逢车必查、逐车登记，确保消除安全隐患，重点加强对三超一疲劳、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检查，确保安全行驶，同时充分发挥流动电子警察测速仪、指挥棒、酒精测试仪等科技装备的作用，加大对超速行驶、闯红灯、酒后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的查处，积极联合交通、安监等部门，以春运检查服务点、公路卡口为依托，重点加强对国道、省道、客运单线经过路面的监控和管理力度，严格查纠客车超员疲劳驾驶、无证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为平安春运保驾护航。

三河市监察局监督举报电话03163212927，三河市检察院监督举报电话03163122000，市政府监督举报电话18632650218，微信监督举报平台公众号三河市矿区治理监督。二、中奖监督举报，对举报查证属实的，是具体情况给予举报人50000元以下的人民币奖励，对盗采盗挖和平原粉石的生产设备设施及工具等依法进行没收，并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将没收拍卖所得款项额度全部用于建立奖励基金。如出现多位举报人举报同一违法行为的，经核实后奖励第一举报人。三、落实保密工作，相关部门将严格做好举报人的保密工作，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四、依法追究责任，一是对举报人打击报复的行为，由公安部门依法从严处理；二是对举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由纪检监察部门深入调查，调查属实的，按照三河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办法试行进行问责。三是对举报部门和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的行为，查实后依法依规处理，涉及犯罪的移交检察院处理。特此通告三河市人民政府。 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河波士智达奔驰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电话0316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看一下一群，露露老佛爷留言说，我以为我努力工作就会升职，就会得到表扬，可结果是我自作多情了，做多错多呀。来来，我们好好聊聊，露露老佛爷，你在做错事的整个过程当中，都谁给你使绊了？OK， 聊一聊那些你曾经单纯的想法啊，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阿拉给你拉进去。 见到面具单身在不渴望上场，来的是个好方向，心情轻摇晃，现金两杯荒唐，再来千万欲望，想女孩的念头有谁能阻挡，不管那音乐帮不帮你刚才喊放，经历过也不止这样，情意和气不止牵肠，爱的气氛还在酝酿，情绪早已上场。 Saturday 天晚上想不想疯也疯狂，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收藏，来到十八号房，想不想轻轻摇晃，先饮两杯黄汤，再来填满欲望，管他嚣张不荒唐，天上的星存在一场，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那冰摔碎的冰霜，这是谁的抱紧我，先干烈酒再疗伤，站在堕落天堂，进来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进来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进来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Saturday 天晚上想不想疯也疯狂，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上膛，来到十八号房，想不想轻轻摇晃，先饮两杯黄汤，再来填满欲望，管他慌张不慌张，

暗的情节，双人床不如一张瑜伽垫。活在这个大世界，用什么方式呼吸最特别？ 依然是在节目当中和你聊一聊那些你曾经单纯的想法，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方小南留言说，从前单纯的认为寒窗苦读十几载，这个考取功名就有黄金屋了，颜如玉了，这毕业之后上班，我还以为买个房就是城里人了呢。哎，太单纯。山丘桂子留言说，我简单的以为我真心对别人，别人就会真心对我的，是不是老板没有给你发红包？是不是 小丑的月亮摆在的距离吧，好想告诉我的他，真理像凤凰圣诞卡，镜子里的胡渣，画面看似没有他，我还在装傻。不说好为我泡我茶，学习白刀叉，我说生疏舍不得难的家，谁知电话却等不到他。别再不是他的发，被改名信封上。 傲的刀杆和红尘发死去的种子面中中中打不开的心门拦着之后门门门你要学学那个平凡里真的心想说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滚滚为了你我就想到过去有一个让我写出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切已结束，我也告辞了。 会飞的燕留言说，我曾经相信上班就会有年终奖。我们还是相信吧，你看万一哪一天实现了呢，对不对？好，跟你聊一聊那些你曾经简单的想法哈，单纯的想法，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BJ 雪雷全拼，把你拉进去。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懂我狐狸的感情，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回去，把刺痛你的心，而你不肯觉醒。你说爱本就是梦境，给你寄的幸福我只能还你，想留不能留，才吹起我被说万温柔，只剩你一个心碎，天明了用力的想拥着沉默，用心跳送你心酸。